情深深如海。 行不了情这首歌由万芳演唱，这首歌的爵士版本来自于关凌之，慵懒的嗓音加上经典旋律，令人如痴如醉。一起来听到行不了情。 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不见你暮雨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。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

看战士多悠长，亦决心打到底。对就反对，亦都跟你爱下去。犹如在大战喷火里，毫无惧色冲过去。谁狂怒，谁拦路，谁话我共谁不登对？无能力与霸权比赛，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？百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团圆或者晚了也过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。这盼望很悠长，亦决心等到你，我等。先信了情不对，未反击过，以后退，宁凭着耐性与骨气，维持自尊撑过去。谁强人，谁唱秀，谁便算胜利，亦不信，仍然共。你企在这里，挨着更新彼此空死去。百年后再一起，狂奔不放弃。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，仍然未死。 这首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》来自于蔡琴，慢摇滚西部风民歌手出身的蔡琴唱起爵士乐同样是驾轻就熟，这是一种你从未听到过的

beautiful. Cheers.